普及七天999，香港七日自由行8-9-7元起，降价不降至，错过再等一年。北京市旅游委主办北京国际旅博会在6月17-18号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搜索北京 BITE 上官网注册得免费门票，关注微信赢取免费豪华游艇大奖，搜北京 BITE。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视线，在亮了灯的房间，你的

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我只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I wanna stay, oh stay away, I wanna stay, oh 最终最美丽的童年 oh stay, oh stay away, I wanna stay。 追问

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是你的人，是你的心，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 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全部的心，难道能够把一切证明？

吸引孩子们的五毛零食到底健不健康呢？北京市食药监总局公布的监测结果显示，五毛食品呈现了油盐甜三高，而切成的调味面制品检测出了甜蜜素。在全市近期启动的大规模五毛零食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截至目前已经下架了6100公斤存在风险隐患的食品。北京市社保中心近日发布消息称，凡是在2016年内参加了社会保险且有一个月含一个月及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参保人员，自今年的6月1号开始，即可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自助服务终端等多种渠道查询打印2016年度的社保对账单，核对个人的社保缴费记录。刚刚过去的第30个世界无烟日也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2周年的日子。北京市爱卫会和北京市卫计委公布了控烟条例执行2年的情况。从2015年的6月1号条例实施到2017年的4月，全市共出动卫生计生监督人员达到了35.2万人次，发现不合格单位达到13732户次，有876家单位被行政处罚，违法吸烟的个人被处罚的达到了3547人，而条例实施2年以来，北京市的吸烟人群减少了20万人。